好，呢度系星期六下昼嘅寻常思， 认真做， 话唔真大声嘅，我又觉得 开心啊嘛， 开心就唔使大声嘅， 用个中气啊， 开心唔一定大声， 细细声咁开心。 系咁，直播室咧今日咧就有迪神啦，有阿乐啦，同埋我师培，咁电话嗰度咧就有 Hello，Hi， 好开心啊 ，Hello 莫莉， 我又再听到你嘅声音啦 ，Hi， 好 sweet 啊你嘅声音， 梗系啦，不嬲都好甜嘅， 好甜甜到啊今日喺屋企，好叹，我哋好跳脱啊把声。 啊，唔系啊，因为咧， 我听到我师傅话你喺屋企脱啦，唔知脱，我跳脱 啊。因为我听到你哋同你哋做节目嘅时候咧，听到你哋把声，我就真系好兴奋啊！ 哇， 系啊。 聽聲， 但你可唔可以用一把真係興奮嘅聲音去演繹？ 飆到啊，好興奮㗎， 好親切啊， 係啊，好開心。 咁咧，其實咧，最近咧，一開始我就好想講呢個話題嘅，因為咧，唔知你有冇試過嚇？有一段時間咧，你個肚特別多氣嘅。 嗯。 咁我哋成日都好似要想放屁，想放屁咁樣。 我想咯，就 我都 係 會 屁咯， 一係一係放屁咯，都係氣啫， 都 係二緊 一 嘅 啫。你唔會喺個美容骨第三節嗰度瞓出嚟嘅。 我驚我漏氣。但其實咧係有啲尷尬嘅，即係你有冇試過咧？如果你請翻咩 friend 競爭啦，可能玩緊 game 啦，突然之間你忍咗好耐，你知道好想放，但係忍住，跟住當你一好刺激嗰下咧，就砰咁樣放咗出嚟。 啲人通常大笑就會放屁咯， 係啊， 都會試 住，即係忍唔住就泄咗道氣，啲一聲就飛咗出嚟啊！ 咁如果真係嘅話，你會sorry 係我， 我不過試過 唔認。 不過有朋友試過，即係一個好寧靜嘅環境之下咧，然後突然間就撥咗出嚟咯。咁嗰陣時咧就係細個去嗰啲露營啊。咁啊，石地下咁啊，坐喺度等啦，咁樣等集合啦。跟住等集合嘅時候咧，嗰個女同學咧就係、是、大家好寧靜，佢又望你眼望我眼啦。但係一望到佢對眼嘅時候，佢就咁樣咯，即係佢嗰道氣係打咗落去個石地，淨見到嗰啲石咧，噗一聲跳起啊！ 有冇咁誇張、啊？ 因為咁樣坐啊，即係咁樣跌點講咧？ 曲埋咗 只腳坐，咁所以咧， 講曲腳嘅咧， 係啊。佢曲腳，咁曲咗腳之後咧，跟住咧就成個形都睇得到，即係嗰個範圍睇到啊。咁佢當佢放嗰個氣嘅時候，突然見到嗰啲沙石咧， 側邊可以化， 係啦，化咗一下。 唔係因為你縫彎腰咧，你曲腳嘅話咧，嗰個氣谷突係再勁啲噶， 係 啦，即係去個盤嗰個澎湃嗰， 主要有衝力啦， 係啊， 有衝力啦。 好勁，但係連沙石都吹得起嗰啲真係好過分。 係 啊， 係咯， 突然見到個地下啲沙冇得唔認咯，所以冇得走啦，走唔甩啦。 最記得咧，尷尬嘅， 但係佢笑咯。 系 佢报以嘅笑容，可以点啊？唔通喊咩？ 系啦，好啦，到我嘅亲身经验分享啦，又系吓。之后佢记得有一次咧，就系 office 啊，喺 office。咁我哋 office 嗰个 moment 咧，唔知做乜好静啦。咁我就我瞓紧觉，因为好攰，趴咗喺张度瞓，好似大家头先所讲弯腰。咁我仲记得嗰阵系瞓得好冧咁样，但系突然间咧，唔知点解控制唔到，你知瞓着咗咯。突然间咧漏咗一下出嚟。佢就係撲一聲嘅嗰、那個係撲、一聲嘅咁樣，好啦，跟住佢撲一聲之後，咁我即刻醒咗個人，跟住死啦！因為我知道 office 啲人一定聽到嘅嗰一刻係好寧靜噶嘛，咁我解救方法係點咧？即刻熬張凳，盡量嘗試做一個類似嘅聲音出嚟，都係啪一聲咁樣，類似睇下可唔可以遮掩到。不過我諗應該都凍過水噶啦， 好難遮啦， 知噶啦，係啊， 臭唔臭啊？ 咁啊冇聞喎，同埋響嘅應該就響嘅應該就唔係好臭啩。唔知啦， 你闻唔到就应该唔系好臭噶啦。不过点 解咧？真系嘅咩？ 我觉得咯，有啲屁系你自己都觉得好臭噶嘛，哇，放咗好臭嘅屁。但系其实咧，如果同啲好熟嘅 friend 咧，有时呢个都可以系一个玩笑嚟嘅。即系我威胁你， 唔 好 咁多啦，唔好咁大，会辛苦，顶唔顺。试过系同啲朋友啊，去 K 房唱 K 啊，间房好细啊，放咗个屁又好臭啊，唔系我啊，唔知边个放个屁极臭。有个朋友咧，即系冲出嚟话。大家唔好争啦，我闻到臭啊，我帮大家索啊， 大 家好索，大家都觉得好好笑嘅个气氛，但系到最后系咪索嗰人放咧唔知，但系嗰下系和解咗嘅。即 系 有个搞搞笑笑走出嚟咧，和缓咗个气氛咧，就冇咁尴尬嘅。 系呢啲朋友好好啊，咁样。 但我想知咧，佢咁索完啲味会唔会少啲啊？ 咁真系唔会嘅， 梗 唔会嘅。 佢话讲到好努力， 佢捕捉唔到嘅，佢咁讲啫。 哦，原来系冇帮助嘅。咁但系咧，讲到啦，话放屁呢样嘢咧，本身就系好似系一啲好尴尬嘅事啦。但系其实咧，原来日本咧呢个系一个职业嚟噶噃。 吓？ 放 屁职业 啊？ 冇错。日本有一个传奇的放屁大师叫做松下成司，他其实可以劲到总共 去拉斯維加斯表演啦，15次賺咗3000多萬港幣。 嗱，3000多萬港幣 表演放屁， 15次啫喎。 系啊， 放屁嘅表演咧，以我所知，网上咧有人系玩放，即系着火啊，喷火啊，即系喺你个 pat pat 位置咧，即系用呢个火机、去到即系放咗个，因为你都知道，即系佢啲屁有啲易燃噶嘛，咁一喷出嚟嘅时候，其实着咗火咧，佢哋会嗨到，因为有啲表演真系咁嘅，但我唔知系咪类似佢嗰个表演啦。 佢呢个又唔系、其实佢系表演声嘅，即系佢都可以系话一个音乐家嚟嘅。 哦，佢放屁可以放到唱歌咁样啊？ 即系佢又系摄个乐器喺嗰个位置。 唔系啊，唔系啊。佢系咧放出嚟嘅屁咧，有唔同嘅聲噶， 有 melody 嘅， 即系又唔可以话 melody 嘅，佢系可以演绎到唔同感觉嘅聲啦。譬如话佢觉得少女嘅屁系点样啦，佢觉得一个偶像明星佢应该配嘅屁系咩嘅屁咧？可能唔系，可能噗噗噗咁， 好有韵味嘅屁嗰啲系， 或者系可能赛车漂移嘅时候咧，嗰啲系咩屁声？ 充满激情嘅屁嗰啲。 嗱，以我哋吹口哨嘅谂法去。平时我哋吹口哨都系要个嘴型唔同嘴型，你先吹到唔同嘅节奏或者唔同嘅音乐噶嘛。 系、 咁佢个位置都应该要收放自如。 点样调节？如果唔系， 佢真系收放自如。佢话点样可以控制到喷到唔同嘅声咧？其实佢就话要练习呢个叫肛门呼吸器，呼吸法。咁就系你点样将啲气咧喺肛门度吸入去，然后放翻出嚟，即系随意地。咁你就可以 肛门吸入空气， 冇错。我头先试下先，诶得唔得咧？ 唔好啊，唔好喺度试啊！ 你试下先啦，试唔到噶。 嗱，我有尝试过吓，啱啱讲嘅，但系我发觉系唔得嘅，即系我只能够令到个括约肌有少少喐动， 系啦， 就个收窄放大，系啦，收窄放大，但系 收紧， 系啦，但系你系控制唔到佢嗰个， 系咯， 收紧 个 肌肉， 系啦，只能够收紧嗰下，即系好似你俾人即系踢到或者重要部位嘅时候，你会收缩。嗱，咁你提肛啊，咁你会提肛啊，但你嗰种吸入嘅方法我吸唔到， 明明系 output 噶嘛，点样变 input 咧？ 我都觉得好奇怪啊！咁样其实我都有准备咗佢嘅表演俾大家听嘅、 我原来准备咗个表演俾大家睇， 唔系你自己表演啊嘛？ 唔系，我都系吸唔到。 咁点咧？点咧？ 咁咧可以喺呢一度喺个电话放俾大家听 啦 吓。你会谂啊，点解佢个屁可以咁长嘅咧？其实本身系节录系一个电视节目嚟嘅，咁系日本嗰边嘅。8秒、9秒、10秒，其实总共系40多秒呢、這个屁位。 哇！好似你上个礼拜嗰啲咧播出大笨象声， 即系你好中意听嗰啲。 系啊， 但系我就系想话咧，佢呢、這个够啦，我听够啦，差唔多啦，即系40多秒都差唔多啦。但我就系话咧，即系听到咧佢呢一个嘅声音咧，后面嗰啲系咪嗰啲女孩子啊 ？Miss Lee 咧嗰啲嚟噶。 日本电视节目嚟 嘅，我唔知道我喺电话听，我以为警号声， 有警车啊嘛， 都有啲似喎。咁但系我觉得呢个叔叔系好鬼劲嘅，即系你点样将自己嘅一个特殊技能变成搵钱呢？咁你都谂下自己有冇啲咁嘅特殊技能啦 识粗线画到地圈，知道知晓，举止荒诞地发癫。喜剧发展时，怪异尝试，情节颠覆正常人认知。如下一次，彼此点细蟹做历史。也许有志，有几次，跳出故事，有几粗线画到耳边，自导自演，举止荒诞地发癫。喜剧发展时，怀疑尝试，情节颠覆正常人认知。如下一次，饰演英世蟹俗坏角色，亦很精致，语无伦次，用最高姿态踏进历史，毫无瑕疵，很请观众别制止。 寻常试，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昼四点到六点，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神、施培、阿乐、莫莉， 寻常试，认真做。 喂，嗱，阿施培头先就讲紧嗰啲唔同嘅 特别嘅 特别啦，系啦，特别嘅声音表演咁样啦。但系咧，我以前咧，即系啱啱去到呢一个澳洲啊。呢、這個嘅所見所聞咧，係我真係覺得哇，好犀利喎！嗰邊啲文化都幾開放， 即係有啲嘢係一定要去到睇嘅。 應該話有啲嘢香港我冇見過， 係咪㗎？ 佢哋咧嗰陣時喺澳洲咧，大家大巷啦，有一個嘅鋪頭咧係落樓梯嘅，黑掹掹嘅落樓梯嘅，門口有啲牌仔紫色嘅， 有冇嘢遮住㗎？ 冇嘢遮住嘅，門口冇嘢遮住嘅，但係淨係有一個好大嘅 logo 寫兩蚊啫 ，OK？ 兩蚊 寫兩蚊， 十零蚊港紙， 兩蚊澳幣，兩蚊澳幣，你估下估下嗰間嘢咩嚟？ 听你咁讲，应该 即系大概几千港纸啊，十几 十几蚊咯， 成六啊，系咪好似？ 系咯， 系啊，系啊， 系 啊， 系咯，十几廿蚊， 系啊，你估下嗰间铺头系做乜嘢？ 夜店啦，系咪啊？听你咁讲，黑掹掹， 晏昼开门， 表演魔术嘅。 表演魔术啦，你夜店啦，系咪？即系 日光日白 又玩夜店， 十几廿蚊佢真系俾杯嘢饮你嘅啫，俾杯 drink 你嘅啫， 冇 drink 啦 ，nuts 咋？ 俾杯 drink， 哦，俾杯 drink，OK， 系 啦 ，OK， 饮杯茶嘅， 嗱，咁入 柠茶饮完酒啦， 咁入边冇 drink 我唔知啦，咁但系咧，我估入边都应该啲人都系几开心嘅落到，因为我见到系好多西装友落去。 吓，十几蚊可以做啲乜啊？ 原来入边呢间铺头咧，就系、是、落到去应该分咗一格格噶啦。 系 分咗一格格之后咧，入边你只要摆钱入去咧，咁佢就会开个帘。 O K， 入边有啲表演俾你睇。 哇！ 即系十几蚊只入场费，你入到去仲有啲帘，你要摆低， 仲要俾钱嘅。 你入到去其实你譬如摆低两蚊啦，你喺你个格摆低两蚊啦，咪就开个帘，嚓嚓咁，然之后玩可能几分钟，然之后就会闩个帘咯。 咁人手化噶？ 咁唔係你自己開嘅，我諗佢入到係電動嘅，即係 OK 入到係電動啦。咁你可能入咗個投幣，投完幣啲 p 咁啊打開好電動嘅。然之後咧，我唔知我係咪機械人啦嚇。 唔係，我仲喺度諗緊咧，就係咧嗰啲閂窗簾嗰啲。 自己要拉啊！ 我要即刻閂窗簾。 咁如果係你入兩蚊，佢唔會上山咯，佢會喺度睇咯。咁啊嗱，呢個係可以講完所見所聞啊，就原來好多嘅男士們啦，咁佢哋真係咧晏晝食飯時間咧就會走落去喎。 哇！如果十幾蚊，我都想睇。 下。 其實我係 唔係貴喎？ 我係唔夠膽啫，我係驚尷尬啫，所以我冇入到去。咁但係最後我係去咗另一個嘅光明正大啲嘅，真係我咁我咁大個仔，如果人哋真係正常 show 咁，我未睇過，我咪去睇咯。咁嗰陣時我就成 嗰、那個就唔使閂窗簾嘅， 嗰、那個唔使閂窗簾。哇！嗰、那個係我入到去，我直情覺得個世界原來可以咁大嘅咁樣，就係睇一啲脱衣舞 show 咯。 哦， 系啦，咁嗰阵时其实喺外国系好普遍嘅，就系呢啲嘢。咁、但系你当去睇 show， 你咪想睇 show 咯。如果唔系，你又想同朋友只系饮杯酒嘅，咪去饮杯酒咯。因为嗰度其实入场系一间酒吧嚟嘅啫。咁然后佢就上面有一啲表演，咁你喺下面你中意去饮酒，因为男男女女都入得噶。 咁我想问系咪真系有人起哄噶？ 有嘅，有嘅， 真系好艺术咁样欣赏，唔出声嘅，即系好静嘅， 起哄嘅， 全程唔出声嘅咁噶。 起哄嘅，嗱，同大家睇电影咧系冇乜分别嘅，真系可能个表演系啦，个表演者可能行出嚟嘅时候，咁大家就要呜呜咁样啦，就吹晒口哨，揈晒嘢咁样啦。然之后咧，嗰、那个表演者咧，可能表演到咁上下嘅时候，即系会行埋嚟，咁你咪可以俾啲 tips 佢咁样咯。咁、但系其他人咧，就有一班人咧，通常就喺后面自己饮酒。我估系啲常客嚟噶啦。咁啊，大家玩啊咁。咁嗰次我就同一啲台湾朋友咧，就大家未见识过，就去睇。入场费都贵嘅，20蚊次澳纸， 好多几蚊啊， 好大分别。 哇，头先个抵啲啊，头先你应该睇头先嗰个啦。 系啦，我冇睇啊，都系唔够胆啦。 咁呢个包唔包你嘢饮先？ 好似嘢饮都系分开计嘅。入場20蚊啊！入場20蚊啊！ 哇！ 咁然之後咧，嗰次我係逗留咗一個鐘頭，咁我都真係未見過啦，滿心期待啦，去到咦又唔係好啱我睇喎，原來。 点解啊？因为 因 为男人嘅 表演者可能我表演者唔系好啱， 啱你 口味系啦。咁有某啲嘢我咪后同大家分享啦。咁但系咧最尴尬系咩呢？就系、是、大家睇完大家都觉得闷啊，闷啊，咁啊不如走啦。突然间咧，我哋即系拉大队，可能有10个人咁样啦，得9个出咗嚟啫。 仲有一个去咗边啊？ 有一个咧就俾我哋发现咧， 原来系对嗰个情有独钟。 冇错啦，原来佢话佢上个礼拜嚟过一次咧，都系睇嗰个人嘅。佢咧就决定咧要俾多20蚊再入去睇咯。 所以我就想讲啊，一样唔系样八样人，实会有一样 系 中 嘅 喜好嘅， 系中嘅。咁呢个就系我真系喺外地见识过一个表演吓。咁即系嗱，我即系正式嘅，咁嗰啲即系表演者， 系 咁大家都要去即系中意睇咪睇咯。咁 咁表演都有好多种嘅，大家自己中意睇咩表演啦。Mini money more, mini money more， 有一种美好就是刚刚好，烦恼或变老，你安慰拥抱。所有的取消说了也几秒，梦想的门票陪着我寻找。 Mini Money More， Mini Money More， Mini Money More， Mini Money More， 不迟也不早，爱你刚刚好。手上这个苹果，有人说好甜，有人说好苦，你不平常怎么知道？旅程精不精彩，不穿越隧道，你怎么会知道那风景多美妙？你眼睛何必笑，一阵剧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在北京主管港澳事务的中共政治局常委、副总理韩正接见港澳政协委员，历时约两个钟头。据了解，韩正发言大约四十分钟。中华厂商会永远名誉会长施荣怀引述韩正话：全世界无一个地方冇就国家安全立法，但香港有此空白点，又指香港有宪制责任完成廿三条立法，但回归廿三年都冇落实，突出有关嘅风险点。中央对此有最终责任同权利。律师会前会长苏少聪引述韩正话：如果一国嘅安全问题处理得唔好，将会影响一国两制顺利实施。人大经过深思熟虑，认为非常有必要作出立法的建议。又引述韩正话：香港市民在现有法律下的权利将会得到保障。工联会理事长王国引述韩正表示：中央做法是针对少部分危害国家安全的人，堵塞法例的漏洞，希望改善营商环境。中央亦会全力支持香港解决房屋问题等深层次矛盾，让香港人安居乐业。基本法委员会委员、港大法律学者陈云毅话：肯定港区国安法不会将内地的国家安全法标准直接引用在香港，而是会为香港度身订造。估计中央将会参考普通法的原则和做法，而本港03年已作大量的研究，可以参考当时就基本法廿三条立法，就颠覆或分裂国家的定义和罚则。另外亦可以参考澳门对基本法廿三条立法的情况。他相信中央会接受涉及刑事的港区国安法不具追诉力，希望条文写得清晰明确，符合法治原则。又相信特区政府日后会详细解释何谓合法和违法。特首林郑月娥昨日表示，港区国安法属于中央的立法工作，恐怕不会在香港公开咨询。他说基本法委员会目前未获咨询，不排除中央日后会委托负责起草的人员到香港或者深圳收集意见。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截至今日下午四点，中心没录得新增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确诊个案维持1065宗，以及另外一宗疑似个案。中心提醒市民，为了减低感染风险，市民在日常生活中应该尽量与他人保持适当的社交距离，尤其应该减少外出和避免聚餐或者聚会等的社交活动，而减少接触无出现病征的感染者的机会，并且减低社区出现群组个案的风险。日本放送协会报道，东京都今日新增两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是当地自上个月7号进入紧急状态令以来最少确诊数目的一日。日本政府有意解除东京、神奈川县、千叶县、琦玉县和北海道的紧急状态，将会听取专家意见，最快下星期一有决定。经济再生担当大臣西川康廉早前表示，仍然处于紧急状态地区的新增病例持续下跌，医疗系统压力有所舒缓，认为如果情况持续，可以解除紧急状态。共同社报道，部分东京的大型百货公司今个周末已经重新开放更多的楼层，在池袋的一间西武百货，超过50人在商场重开之前排队等候入内，商场职员为顾客量度体温、消毒双手等。天气方面，预测大致是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5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一和星期二间中有骤雨和雷暴，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莹咧，首先讲翻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排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管道中间，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咧，就系收费广场对开一段车多，咁不过啦，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落尖沙咀都系有车龙，龙尾排到新柳街。跟住睇翻啲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东区走廊落中环近维园落桥位仍然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城市花园。在九龙区方面，现时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云照道的支路仍然都是慢车，龙尾去到丽业街。跟着提翻你一些封路的安排，在九龙土瓜湾为了配合沙中线工程，龙浦道、码头围道、浙江街、靠背垄道和天光道都是分别有临时改道安排的。另外所有车辆都是不可以由天光道右转入去合一道，经过也都请你特别留意。在港岛区方面，东区走廊因为有工程，东行去柴湾方向近住显利中学至到城市花园一段部分行车线仍然需要封闭，经过亦都请你特别留意。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韩庆谈浅唱《不夜天》嘅子龙啊！逆境自强，梗系要听啲正能量嘅歌啦！为你介绍嚟自草蜢嘅作品《世界会变得很美》。 忘记了今天失恋，寄望在明天，心中更自我。凭我的感觉找到朋友，都踏着命运脚步，抗拒风雨，找到爱慕。在每一天，我要不断进步。你会某天叫好。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翅板之后至冲刺，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啦。 寻上司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昼四点到六点，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神、施培、阿乐、莫莉， 寻上司认真做。 其实我也有些 show 很想看，但每一次去到呢，那些 friend 都不跟我看，结果我次次去親泰国都是看人妖 show。你們有沒有看過？ 我有啊，我先衝出來說先，我有啊。 看什麼啊？ 我第一次去泰國旅行的時候跟團去的。 哎呀，你跟團啊？ 跟著 他，是啦，跟著他就，那時候好像小學五年班啊，還不知多年班。那跟著呢，他又問的就說，一些過了18歲的人會不會想看一些另類的表演 show？ 我想。 真的會有的，原來。真的，旅行團都會說，但當然要成人才可以看啦。因為我不夠啊。咁跟住就冇啦，咁但係我哋就可以睇呢一啲叫做人妖 show， 咁但係我記得嗰陣時呢係仲要係冇諗過一落機我就睇人妖 show， 一落機就去 嗰一日，我好記得第一日嚟㗎，即係朝頭早落機，跟住我記得係唔知點樣再搭船好，定唔知搭咩呀，搭車，我唔記得咗搭咩啦。總之我記得好似芭提雅，跟住就唔知去邊咁樣。咁到黃昏嘅時候睇完人妖 show 就會食飯㗎啦。咁跟住咧，哇！我睇嘅時候我好震撼。因为那些人妖是真的好靓，首先个个脚长啦，身材好到癫啦，个样系完全唔似男仔嘅，好靓仔，唔系 好靓女， 好 靓女。 跟住佢直情好似话有其中一个咧表演嘅，即系有个最大粒嘅，嗰、那个好似话系佢哋嘅唔知比赛嘅冠军，系皇后咁样嘅咁嘅感觉，即系特登都营造到成个。 因為佢做到嗰個 show 係一個好似musical 定唔知一啲歌舞 show 咁樣噶。咁中間嘅時候就睇到嗰樣嘅時候咧，睇特別靚女嘅，跟住原來就話佢係攞個獎定唔知點樣。咁跟住咧， 係 sorry 打個岔就係、是、嗰、那個皇后一出嚟嘅時候咧，通常著到嗰個咩 secret 嗰啲 show 咁噶嘛，即係好大片羽毛咩著喺背脊噶嘛。 哦，師妹你有去到睇啊？ 梗係有啦， 係咪跟團啊？ 都係跟團啦、啊，咪就係。 系啊，跟團一定會帶你睇呢個。 我上次去睇唔係跟團噶，我自由行參加噶。 哇！但係好驚喎，你喺邊度報啊咁？ 因為 揾啲當地旅行社報。 係啊，喺 好驚 街道上面就有一啲叫 local tour 咁樣啦，咁你可以包 plan 咁樣去咯。 好大膽啊！ 但 係 頭先你哋話冇去嗰啲，我有去啊。 好想睇啊！ 十八歲嗰啲咧。 啊，係啊，係啊！如果你 local tour 嗰啲，可能都係帶。 唔係啊，嗰個跟團噶。 系咩？ 嗰次系跟團，佢問要唔要睇啊？我睇咯，咁樣咁都過咗十八歲，見識下啦。 我去親都好容易會睇到嘅，其實即係我未必可能係睇啲好大型，即係好似阿莫嗰啲要買飛入去咧、嗯。但係我同 啲 朋友咧，我唔想買飛㗎、啊。我同啲朋友咧，譬如落 club 啊，或者去啲酒吧大啲嘅酒吧飲酒咧，佢通常啲 weekend 咧都會某個時段咧都會有呢一啲 show 睇咯。系啦，系佢有个舞台，即系未必系咁大型嘅，但系都睇到小型嘅呢一类 show 咯。 人妖 show 定系正常嘅普通唱歌表演嚟噶？ 人妖 show， 人妖 show 系啦，佢系人妖嚟嘅，咁佢上嚟佢会唱歌，成日唱埋 Happy 歌，咪嘴埋 Happy 歌咧。 有时去到啲酒吧街咧，佢某啲可能芭提雅都会比较多啲嘅，就喺啲酒吧街咧，佢哋有啲巡礼咁嘅，即系佢哋可能突然间会列队，然之后又行行唱唱，跟住十五分钟，跟住就会有一段小小表演咁样咯。 但系我嗰次唔愉快噶，最后 点解啊？ 因为我睇完本来我觉得好好靓、好幻想、好有幻想力啦，跟住最后嘅时候临上车嘅时候咧，佢哋会落嚟嘅，佢话 收贴士， 观众可以影相，唔系收贴士，可以同你影相， 好热情噶、 哦，系啦，跟住之后咧好热情叫你影相啦，跟住影完相之后俾钱俾钱俾钱，即系个个都话，即 系 个个都话， 系啊，我上一次去去睇完嗰个歌舞 show 咧，出去要一字排开噶，佢一字排开，然之后等你埋嚟影相啦， 系啊， 然之后咧佢见到有个麻甩佬咧。俾錢咧，唔知特登俾張 大啲嘅金額嘅， 唔係太幣嘅佢，但係佢應該見到係類似盾啊，你咩盾啊，好少錢嘅， 但佢見到好多個零， 係佢見到好多個零， 好勁嘅， 唔係啊，佢就同佢講 no 盾， 哦， 係啊， 勁啊， 佢就同佢講 no。no 盾咁樣咯，因為嗰個係香港人嚟噶，我估，咁佢就同佢講 no 盾咁樣咯，我估係佢慣啊，我諗太多呢啲人啦， 咁要識嘅，對佢嚟講係一啲賺錢， 佢保障自己嘅同埋。系啊，咁所以即系嗱，呢一个就系我哋经历过啲奇怪表演啦。但系咧，今日我哋有另一个奇怪表演啦。啊，唔系你咪奇怪表演 奔走， 唔系表演， 奇怪奔走啊。 系啊，咁啊，等我落出场啦。 谁做我 新酒记。 好啦，嗱，咧同大家咧分享一下，嗱、這个真系冇你哋头先咁精彩啦，不过都夏天到啦，夏天到我自己都有时可能要脱下衣咁啊，大佬去游下水噶嘛 ，OK， 咁我开始 咪睇到你文你嗰个名咯。 是啊，看到的，但我不想给你们看咯，就是。 为什么很 尴尬嘛，大家朋友来的嘛。 朋友，那你都给外人看都不给我们看。 当然给朋友看。 外人看完，外人看完不会记住嘛，但你看完会记住嘛。 好了好了好 了。是咯，那为了夏天，相信不止我啦，在座这么多位或者是听众们都会减肥啦。那我想分享。 keep fit 啦。 是啦 ,keep fit 的。那我想分享自己近排一个的减肥的经历，就是 我看到你科了很多啦。 吓、啊，科咗好多， 系啊，大只咗， 肥咗啊！ 即系上个礼拜见到， 我肥咗啊， 大只啊， 大只 三次，做咩特登要我讲咁多次啫？ 啊，多谢多谢多谢，系啦。咁点解咧？我今次咧嗱，其实我用咗一个新嘅方法，我试下咧唔好去谂太多咩什么节食啊，或者系咩低碳饮食啊咁样。因为点解咧？我发觉好多朋友唔知道你身边有冇咧，佢哋食好多零食噶，嗱，又系食朱古力啦、薯片啦、乜嘢汽水，佢系照饮，但系佢哋好瘦噶噃。 有噶，我身边有个朋友仔咧，佢系专食啲劲甜嘅嘢啦。我有时啊，佢中意食朱古力嘅，咁我就同佢讲话：，哎呀，我有个 dark chocolate 噶，你食唔食啊？佢话我唔食 dark 噶，我净系食 milk 同埋 white 嗰啲唔肥唔食噶。 好嚣张啊！ 好想煎巴佢，我唔食 dark 噶。 系啊，都唔食噶。 嗱， 呢啲唔够肥 啊。嗱，我就 系 听咗 好瘦佢。 嗱，我就系身边就系有呢一啲朋友咯，就系好中意食朱古力嘅，因为我自己咧都同。大家分享過，我唔係好中意食甜嘢噶嘛，我係成日食正餐食飯啊，食面啊咁樣噶嘛。咁咧我就想試下學下佢，不如我試下食多啲零食睇下會點。OK， 咁咧我卒之咧就去買啲 dark chocolate， 即係咧嗰啲 70% 以上黑朱古力嗰啲嚟食啦咁樣。咁我其實想同大家講就係我每晚都有食宵夜嘅習慣，因為我瞓翻一覺咧，或者一到夜晚我真係會好肚餓，我都瞓唔著噶噃。OK， 咁、我呢排咧我就走出去買嗰啲黑朱古力睇下點啦咁樣。點知咧我食完嗱，通常我食一至兩片咧。嗰晚就会变咗咧，冇咁肚饿，你系会瞓得着，未至于饿到瞓唔着觉咁样嘅。咁、我想讲咧，真系有少少效果喎、呢方面。 因为你不嬲都会食零食，会食宵夜嘅。 系啦系啦。 咁而家其实你食咗，你有一种叫做饱肚感，可能哇，我食咗啲嘢落去啦，有啲嘢发生咗，咁令你好瞓咗啫。 可能系啦，系啦。 嗱，如果我觉得咧，你戒宵夜系真系会减到嘅，即系正常嚟讲啦吓，通常瞓觉，医生都话，譬如最少你三四个钟头唔好食嘢啦。咁因为你都会俾你个身体啊、胃啊嗰啲可以休息一下嘛。 同埋你相对嗰个朱古力，可能同你卡路里又唔同啫。你平时可能话真系食宵夜大鱼大肉嘅， 食碗饭 啊，怼碗饭或者怼个公仔面咁样，咁你都一定系肥啦。咁但系你食个朱古力咁又真系好得几多，同埋 dark chocolate 系健康啲嘅。 系啊， 不过我又觉得咧，如果系饿啦吓，夜晚真系好得肚饿啦，咁我又至食紧嘅时候咧，我会饮一杯水。即係其實有時候口痕嘅，我都好餵食嗰啲人嚟嘅。我一餵食咧，但係嗰段時間我知道我要 keep fit 咧，我就灌水咯。我只可以飲水，飲水，飲水。咁然後三餐正常啦，少食零食啦。咁其實已經好好啦。 係嗱，咁夏天差唔多到啦嚇，轉頭同大家講下啲我發現到一啲好得意嘅減肥方法。不如問下大家先啦嚇，啲夏天到啦，大家有冇做啲咩 keep fit 嘅運動咧？我相信思培實有啦。 有嘅，因为你知道 你上个礼拜先话自己肥咗，咪后同我讲。 咁你都记住嘅，而家有冇瘦到先？ 都少少嘅。 喂，你即系我，其实我喺度啊，你两个好似互相的神咁样，咁我企喺度做咩啫？ 仲有我噶， 系咯，即系我。 唔系，未到你，未到你，嗱，你赞翻佢哋啦。 阿莫先，阿莫系啦，阿莫，请问你有冇咩减肥心得介绍下？ 冇啊，睇我样就知我失败嗰啲人嚟噶啦。 咁又唔系，阿莫又系成功例子，佢以前同而家真系两个对。比 系真系有血与泪啊嘛！ 以前对比超大，而家对比超细， 系 而家对比超细， 佢真系收窄咗成个人。 多谢多谢， 我真系觉得犀利。 系多谢多谢， 有咩特别方法？ 我都谂唔翻我之前点解会咁做，同埋我都谂，即系我都谂唔翻以前。 你睇翻啲旧相 嘅能力，可以令到自己咁样。 你睇翻啲旧相，你有冇觉得自己转变好大啊？ 不堪回首，唔好再讲。Okay, 我仲记得以前你嗰个袋啊， 咁但系咧，但系咧，我想讲咧，而家最近我都有嘅，就系、是、开始做翻一啲少少喐动嘅运动啊，即系做20分钟咁样咯，一个礼拜做三四次， 即系做足， 三四次咯，所以就话 偷懒， 唔系偷懒，即系窒嘅，听唔听到我？因为我上次。 次我都在節目度講咧，因為咧人嘅肌肉啊，你唔可以俾肌肉咧記憶咗你幾時做運動噶嘛，咁你瘦唔到啊。所以一個禮拜我而家選擇咧做一兩次之後，我休息 啊。唉，okay？ 即係懶鬼先要咁講，我唔可以邊有記憶嘅，我唔做就冇記憶啦。 咩都試一餐，即係我見到嗰、那個咩啊？啲人而家好興就係話，因為好多人好中意食澱粉質，我都係其中一個，我係澱粉質怪魔嚟嘅。 唉，我都係。 而家就盛傳啊，有個傳聞，有個就話你將所有嘅澱粉質咧，你煮完之後你擺落雪櫃，其實雪完之後咧拎翻出嚟食，即係譬如嗰啲南瓜啊、番薯啊嗰啲噶嘛， 飯都得， 飯都得噶嘛。咁跟住之後就會減低嗰咩叫抗澱粉質，叫咩 升糖指數啊，因為佢凍咗啊，冇咁易消化，個升糖指數低咗。 你哋有冇聽啊 ？Sam 嗰個好似叫抗澱粉質定 係啊？抗澱粉質，你有冇聽啊 ？Sammy 講啊 ，Sammy 就係話紫心番薯係有抗澱粉質㗎。係 啊， 因為食咗落去計翻出嚟。其實是沒有那麼肥的，那所以他都推崇就是說是、啊、不如試試吃紫心番薯、嗯、是有助減肥的、 嗯、是啊，我就試這個，我就會煮完南瓜放回雪櫃、 嗯啊嗯、迪神呢怎樣啊，你是啦，剛才你好想講㗎嘛。 我 睇到你社交平台你買咗樣減肥嘅 game 玩喎。 喔、哦、那個遊戲其實真係我自己覺得係幾減到嘅、啊。不過呢喺呢個減肥前呢，其實我之前早排試咗一次嘅斷食呢係有啲效嘅。 ok。 咁 嗰 次輕斷嚟嘅。咁但係我嗰次呢嗰、那個減呢我自己覺得都幾快嘅嗰、那個達標。 彈唔彈先，反唔反彈得勁。 彈得好慢。 哦，咁都算幾好。 咁我冇再做就梗係彈啦，但係喺我即係冇再做係成個禮拜之後先至彈翻上去嗰個數字咧，我就覺得咦真係 OK 喎。 係，咁啊當然啦，即係我覺得每一個方法咧都睇下自己適唔適合嘅、就唔好亂咁試啦。如果有疑問就揾翻專家啦。 係， 嗯，好啦，嗱，咁咧就今個禮拜我就減肥啦，開始即係補充少少，咁啊即係自己都會喺網上面睇咗啲得意嘅嘢，咁啊一篇新嘅新聞，我覺得幾值得同大家分享一下，就係、是、咧。國外有個網站叫 BrightSide， 佢即係列咗幾種呢原來幾得意嘅減肥方案俾大家分，俾大家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咁樣嘅。佢話原來呢聞味道呢係有助減肥㗎喎。 我會㗎。有時真太肚餓咧，聞咗當食咗噶啦。 聞味道 啊！ 我原來聞味道， 聞味道係啦， 係咯，聞味 係啦，聞味道啊就係嗱，佢話咧就係話原來咧喺食嘢之前咧，我哋試下聞呢個香蕉同埋呢個青蘋果味咧，呢兩種味咧係有幫助你去抑壓住你肚餓嘅感覺，就變相咗你個食慾就唔會咁大啦，係、啦。 哦， 不過呢個我都唔係好明點解啦，真 係呢、這個我又唔知道，但我反而另一個諗法啊，就係、是、你好想食嘢啦，好想食大餐。但是你又不可以，你可以开着你很想吃的东西，但是吃一些很清的东西，你会觉得那样清的东西没那么清、 以前呢外地有一幅画在日本还是不知道美国，他们有一幅画是叫大家减肥者必定要 download 的，可以给你做 wallpaper 的，那幅画其实很抽象， 自己的样 子不是佢靚過自己個樣子，因為佢抽象嘅。咁但係佢抽象得嚟咧，係嗰幅畫係導致人冇食慾咯話。 啊！ 聲稱嗰幅畫睇完之後，你會開始吊胃口，即係都即反胃啊，覺得佢有種唔舒服嘅感覺、 哦， 所以令到你 有 想 食。好啊好啊，我又要啊！ 大張， 我俾你睇下。 我要啊，係啊，即係嗱，其實講 我 send 下落個樣俾你睇。 應該最有效 啊！你係咪想我絕食啊？ 唔會嘅。 視覺原來咧，佢呢一個報道裏邊都有講一啲關於視覺減肥嘅嘢嘅。係，就是、原來咧。顏色啊，就可以咧買一啲藍色嘅碗碗碟碟啊。佢、就話啦，佢即係個研究就發現咧，原來藍色係一種相對嚟講人見到咧係會冇咁有胃口嘅一種顏色嚟嘅，所以就話叫人咧啲碗碗碟碟咧可以試下轉藍色去試下食咁樣嘅。系啦、 哦，藍色不嬲俾人個感覺都係憂鬱啲嘅啦，即係鬱鬱鬱鬱鬱鬱咁樣咧。我以前試過有朋友間屋咧，佢間房啊，全間房都係寶藍色嘅， 係 跟住眼燈勁暗咯，然後我每次去佢屋企嘅時候咧，我都有種好唔舒服同埋 好凍啊， 好唔係好凍啊，係有一種好淒涼嘅感覺啊。佢間房咧藍色啦，得眼燈啦，得一張牀嘅咋， 所以 冇雜物嘅，佢啲 胃口都冇 聽到嘅， 望到。 所以我就話，其實你坐喺間房真係好易會。會有病㗎喎，係有呢個感覺。 嗱，呢啲大家聽下就算啦，嚇、啊，即係咁啊，適唔適合咧就自己請教專業人士啊，都係分享一啲得意嘢俾大家聽嘅啫。 誰每天沿著傷口手臂割花？长袖心中早已结疤， 短熟一角做惯，还有他潜伏抑郁的那个家，平静看着别人吵架，承受鞭打与血打散，情爱许多人满身伤痕，仍独自哑忍，游历于苦难，每天修行做圣人，让你难过会求神，心急如焚，惊慌太近，诗歌中找养分，天天渴望翻身却被困，仍有我痛恨，一起留神，不管远近，伤心请走慰问，哭出眼泪都不过分，明白你亦背负太多，承受每夜恶梦煎过，痛却一窒息的恐怖到访，同伴对面突然沮丧，能活得轻松有几个，情爱几多人转起伤痕，人浪内打滚，由痛苦践踏也不呻吟，仍埋藏自感，若你难过神，心急如焚，惊慌太近，诗歌中找养分，分享也是一种养分，明白你亦背负太多，明白你就跌入笑一起留神，不管远近，伤心请走慰问，即使我共你不算最亲，难过更要与人同行，小心孤单会上瘾，不需把伤痛软禁，漆黑心音中走 早前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时，批评中国在国际社会全神贯注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的时候，欺凌和骚扰香港和其他地区，令人发指。中国外交部早前指，立法的决定纯属中国内政。美国运输部指责中国政府阻挠美国的航空公司恢复来往中国的航班，并且要求中国的航空公司向美国政府提交航班时间表。特朗普政府目前未有对中国的航空公司实施限制，但就说未能够与中方达成协议。美国运输部说，达美航空和联合航空都希望在下个月恢复飞往中国的航班，但目前计划受阻，形容情况危急。运输部下令中国东方航空、南方航空和海南航空等必须下星期三之前提交飞行的时间表和其他航班资料。天气方面，一道云带正是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 预测大致系多云，有几阵骤雨。天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5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一同星期二间中有骤雨同雷暴，随后嘅一两日骤雨减少。而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莹首先讲翻啲隧道嘅情况，红隧港的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马会大楼，慢线留班仔暂时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近收费广场对开一段车多。跟住睇翻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弥敦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过去窝打路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咧，亦都系挤塞噶，龙尾排到过去东九龙走廊近浙江街。跟住咧，提翻你一啲封路安排啦。为咗配合中九龙干线工程，由今晚嘅凌晨12点开始，海皇道天桥去西隧方向、翱翔道以及系丽翔道通去翱翔道嘅掉头处啦，将系会永久封闭噶。而丽翔道至到考场街东行嘅右转行车线，以及系介乎渡船街至到海云道之间嘅一段丽翔道去码头方向咧，就会正式启用。所有车辆咧由今晚凌晨12点开始啦，禁止由丽翔道去油麻地方向嘅右转行车线掉头去码头方向。咁另外咧，一带亦都有唔少嘅临时封路同埋改道嘅措施，受影响嘅巴士同埋小巴路线亦都需要改道行驶噶。驾驶人士经过，请你特别留意现场指示，小心驾驶。另外要特别留意嘅系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屿干线收费站来回。最后驾驶人士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夜晚嘅7点正，听朝嘅日出时间系朝早嘅5点40分。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周显仁导演最新嘅拳击电影《挑战一镜打到尾》。 动作电影，我会可能剪到啲镜头好碎啊！出咗拳嘅时候，个拳未到就已经剪到个反应。喺真实现场，你系一摔落噶嘛？拳就系今次嘅用嘅镜头咧系长啲嘅，动作上边咧好准成，一摔落一下唔小心咁样，你一拳就打晕佢啦。 足本访问记得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欧阿摄迪斯二台演示。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要避免聚会和大型活动，活动的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亦不要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的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咁你觉得自己好潮咩？哇！你哋成班港珠咁噶， 因为我哋就系 港珠特工队。 好，继续翻嚟啦！寻常事认真做， 系咁啊！近排就疫情啦，吓、哇，带得好快，入得好快，今次系啊！喂，我呢排 喂，其实真系，如果你真系好咧，就唔使自己赞嘅，系你知唔明？明唔明啊？ 佢自己暗暗地好开心，即系咩啫？讲啦， 我好少做， 我赞完之后，我仲谂吓个题讲咩啊？ 因为我好少 入咗去啦， 好少好啊，咪赞 得 好 啊， 或者我难得赞佢咧，佢吓咩啊咩啊，特登想我讲咗几次，好似头先咁。 系啊系啊系，点点啊落啊， 系啦，咁啊，其实咁嘅，其实近排就疫情啦，系咪？即系好多咗时间喺屋企啊，咁样。咁我见到即系近排就多咗好多人系用网上直播啦，用 Zoom 啦，咁样。其实我自己咧都想拍多一啲片去同呢啲网民去分享下，但呢一方面咧就唔多提啦吓。咁啊，嗱，不如问下大家啦， 其实有讲嘅， 即系咩？唔提太多，我自己拍片啫。 我哋喺重温，我哋喺重温嗰度 cut 翻咪得咯，佢真系唔多提，可以 cut 噶嘛？ 系， 唔系同埋直接唔讲咪得咯？点解佢要开麦讲啊？ 系我惊佢讲咗出嚟，佢又想唔想讲？我等人做好心咪帮佢 cut 咯。 好矛盾咯、 啊。嗯，系啦，满唔满意啊？ 满意，满意，系啦，咁 cut 一 cut 啦，系啦。不如嗱，先问下。 好 点啊点啊，即系要讲咩啫？ 好唔甘心啊！点啊？ 系啦，嗱，问下大家，即系如果大家拍片嘅时候咧、你会觉得乜嘢嘅片系最难、最有难度拍出嚟吓？即系譬如你想拍一段好嘅 飞车， 飞车吓，你会点样去 爆炸 呢一啲片啊？ 唔系、哦，真系、哦、拍一啲要有速度感嘅車片咧，我之前拍過一次嘅廣告嘅經歷，即係我自己都覺得好笑啊！係嗱、平時我哋睇頭文字 D 啦，可能睇頭文字 D 嘅時候，你會見到哇，秋名山飛車飄移咁樣噶嘛， 型啊， 型啊！咁但係上一次我拍個廣告咧，佢就係個目標啊，就係、是、要我喺唔超速安全情況下拍到呢一種快車嘅感覺， 係。教快镜咯， 唔系教快镜，咁、你教快镜，你都要本身有少少 feel 你先可以教快镜、教慢镜 turn 到噶嘛，你唔可以一开波就咁 turn 噶嘛，即系例如佢喺我左边嘅乘客位影个 cam， 影住穿咗我右边嗰个玻璃窗，就影到有一架车超前，或者我要快过嗰架车，咁就即系是但一方要加快减慢啦，咁但系嗰次喺安全嘅情况下就系唔能够超速啊嘛，咁我哋就要去大家计好数就系。我行 佢行四十，你就行六十， 成 佢爬佢头， 成条路行七十嘅，可能我行六十，佢行四十，我就要超车，就要快过佢。咁然之后佢行四十嘅时候，我就要快咯。一过嘅时候咧，仲要捉到啱啱好个镜头捕捉。咁呢一 tick 其实系好麻烦嘅，因为咧你谂可能好容易啫，你一下咪就做完咯。你又要谂我可能个车手。个样得唔得啦？ 系啊， 个面口得唔得啦？ 系啊，或者 cut 过去嗰下个角度靓唔靓啊？ 因为咧我入嘅时候，咁可能要谂啊，我会唔会个样惊一惊咧？就睄得唔靓咧？咁可能对面嘅车又过得好唔好啊？影面到个镜头咧， 系 最难捉系咩咧？ 系 你在街上面仲有车噶嘛？ 嗯， 咁你一条可以行到七十嘅公路，其实你上面都应该好密车嘅，基本上你 系 做唔到呢个画面嘅。所以嗰次咧系行咗来回五六次先可以做到呢个 tick 咯。 你俾阿乐帮你搞啊，乐搞得掂噶。 阿乐 系啊，乐执呢啲好劲噶。 阿乐特技啊， 影片大师 啊， 冇 可以特技咁样。 我都系跟迪神学嘅，迪神啲片真系靓。咁啊，不如问阿磨利啊，磨利你拍片方面， 佢惊我爆佢啲嘢出嚟。 系啊，阿乐好嘢啊，阿乐啊，阿乐咩都执到， 系 阿乐咩都得。 阿磨利阿磨拍片， 可以特登拉环啲嘢。 系啊。新即系嗰啲面部啊， 拉动啲嘢， 系啊，拉动啲嘢都 OK。 系我帮同事咧执瘦个样咧，呢下真系有啲心得噶，系啊。 高 啲同事，我觉得譬如我氹呢女同事开心就系、是，喂呢啲你变面出街啦，喂我帮你执瘦少少啊咁。 肥瘦高位，肥瘦高位都要揾阿乐执啊。 我但我讲紧片喎，唔系相，喺片度执。 系咩？但系我收到个消息唔系咁噶。 系咩？系点啊？我拍到人好肥，成日都。 唔紧要啦，待住消息先啦，好嘛？待住消息先啦。 需要事先攞出 呢个主场阿乐啊嘛。 阿莫阿莫点咧？请教下你拍片心得咧吓。 我绝对好明显系冇啦。 阿乐阿莫都唔拍片噶啦。 咁啊系。 系啊，我绝对冇噶。 系啊。 我自拍嗰啲系肥到只猪咁啊，永远就影到自己猪咁样咧。跟住我连执都唔执咧，啲人话：喂，你可唔可以执下啲相先摆上网？ 不过唔系，影相咧，男仔帮女仔影相咧，其实女仔系比较着重嘅，因为啲男朋友咧通常帮女朋友影相系唔靓噶嘛。但系咧有少少嘅巧妙嘅，就系、是、咧记得如果你真系想帮女朋友影啲高啲嘅相咧，尝试打斜嗰、那个，将个左边。對角同右邊對角，將個人係連成一線啊，咁你就會令到個女仔高啲， 成個拉長咗， 啊、 因為兩隻角嘅關係。 的神好厲害噶， 係啊， 可以將我影到咧一米八咁高，明明我就得一米五幾咁樣。 梗係啦， 係好嗱，轉頭翻嚟咧，同大家講下咧一啲咧低成本而又將自己拍片嘅方案會提升嘅方法嚇。 She's out there with the planets, but she keeps it down to earth, 'cause she's a wise, wise woman, woman, woman. She keeps my mind open, mind open. Yeah, she's a wise, wise woman, woman, woman. She keeps her heart open, heart open. Sage of ancient ways, cultivating patience, earth has her own pace. She's a real wise woman, a midwife and a teacher, a high vibration healer, dealing herbal remedies. And I got real high on love, she got me real high on and the gates unlock for us. Love is a wonder drug, and it grows wild, wild, wild, wild by the wise, wise woman, woman, woman. She keeps my mind open, mind open. Yeah, she's a wise, wise woman, woman, woman. She keeps her heart open, heart open. Sun, sister to the moon, mother to everyone. Yeah, she's a wise, wise woman, woman, woman. She keeps my mind open, mind open. She's a wise, wise woman, woman. She keeps her heart open, heart open. Yeah, she's a wise, wise woman. She keeps my mind open, mind open, yeah. She's a wise, wise woman, woman, woman. She keeps my heart open, heart open. 喂，你觉得自己好潮咩？哇，你哋成班港珠咁噶？ 因为我哋就系 港珠特工队。 嗱，咁咧就而家咧呢段时间啦，话唔系呢段时间，即系好多人都会想去试下做 KOL 吓，即系拍一啲片去同一啲网民去分享一下咁样啦。但其实喺 度都话 KOL 真系好难做， 系咪啊？ 即系唔系。唔係你即系 KOL 嘅解釋係即系你要好，你要好專嗰樣嘢，係你先至真係可以叫 KOL， 係真正嘅 KOL， 係 啊， 其實真係一啲都唔簡單， 所以唔係好多人想做 KOL 嘅， 只係好想賺錢啫， 只係大家都好想拍一啲自己喜歡嘅嘢啫，即係咁講，但係你唔係好多人想做 KOL 咯，但我唔知道你係咪想做 KOL 啦，即係可能你真係好想做 KOL 咁冇得講嘛，咁但係可能阿樂真係有啲自己專嘅嘢噶嘛。 是嗱，咁其实见到好多网民咧去拍一啲片嘅时候咧，即系其实片上边佢可能一个技术上边咧都系有少少嘅瑕疵咁样嘅，系啦。所以今日咧就想又同大家分享一下咧，究竟有啲乜嘢嘅器材或者系道具啦，系咪器具啦，去帮助到我哋拍片嘅时候咧， 会拍片得更加好咁样嘅。系啦，咁第一样咧，其实咧，大家都可能会去买一啲相机咁样啦，吓。咁好多人会以为咧，就系譬如我买部相机，我买部好劲噶啦，好大部嘅，我买部 8K 嘅，可以拍到出嚟个 resolution 去到。咁其实呢啲系咪适合去拍 vlog 去同网民分享一啲片咧？其实未必系嘅，咁样 8K 而家都冇嘢 support 啦。 冇嘢 support 同埋剪片又慢啦，咁样系咪？系啦，咁所以其实咧，其实我哋拣一部相机嘅时候咧，首先我第一样咧就要拣一啲轻便嘅相机咁样啦，系啦。好啦，嗱，除咗轻便之外咧，相机，如果你可以快啊嘛，咁样系好。跟住其实咧，大家都会用手机去拍一啲片嘅，系咪？但系手机咧，佢有时佢拍片咧，我谂大家都应该见过遇过呢个问题，就系佢啲曝光啊或者对焦啊，佢全部系自动噶嘛，系咪？即系譬如你突然间一拧去个太阳嘅时候，佢就会成个画面暗晒 ，OK？ 又或者你系前面有一啲嘢阻住，佢就会 out focus 咁样噶嘛。所以其实想同大家推介一下，就系坊间咧有一啲 app 咧。其實是可以俾你 download 嘅、，download 完之後咧，嗰啲 app 咧，其實佢聲稱就係一啲專業嘅手機拍攝 app 啦，佢就可以幫你咧將個手機咧個自動對焦同埋個自動曝光咧，去因應你個喜好咧去鎖定咗。即係我要校幾多嘅曝光，或者係我要對焦對落邊度咧，佢可以做到一個鎖定咁樣嘅效果嘅，係啦，啱唔啱大家用啊呢啲？ 都啱啩，但我幾時要鎖定一個目標咧？我個目標咪自己咯。或者锁定某一只雀 啱嗱，你喺一个相片嘅重心咧，你系目标嘛？ 系啊， 佢讲嗰个目标咧，应该都系讲啲光嘅目标，即系嗰啲测光啊，即系喺度讲系测光。咁但系你又问得好啱，即系讲得好啱嘅，你又讲得好啱嘅，即系咁其实而家都有自动啦，你唔识咪用自动咯。你又好少大家攞个 app 嚟测光嘅， 系。但系咧，有時譬如我哋即係有時譬如手機拍咧，拍唔到專業嗰種效果咧，就係因為佢啲光啊，又或者係焦點啊咁樣噶嘛，係啦。咁所以其實我哋可以考慮一下，如果用手機拍嘅時候咧 ，download 嗰一種 app 去到拍攝，咁佢個曝光同埋個對焦咧就冇咁容易受到影響。 可能阿樂教嗰個就可能喂，即係要 download 個 app 咁樣啦。嗱，我教你一個方法咧，測光咧，我最近學嘅，我覺得幾好用嘅。如果你去到一啲光位，你要去影相嘅時候，你要坐低，咁可能你左邊係陽光，咁你其實可以揾一隻手咧，就係、是、打橫啦，然之後一隻手指落去咧，你就可以直情好快速地睇到而家我啲光影喺邊啊！ 哦，個陰影在邊個位？ 咁你嘅陰影喺邊個位？你咪知道自己個光食得正唔正咯？咁如果你見到個陰影位歪嘅，咁你咪知道自己原來影出嚟個位置都會歪咯。咁呢个就係唔使钱而可以快速地影相啦。 不过如果讲到呢你话要整光啲自己嘅话呢我想话有啲 app 呢原来可以淨係整光自己塊面。 係呀真係呀你可以局部地区性去 黑 㗎嘛、那 個。然后个天唔够蓝呢可以局部地区性自己抹蓝啲㗎嘛。 係呀有啲淨可以将你个瞳孔改色㗎。 喂呢、這个我想要喎、 介绍俾你转头。 知道介绍俾我呢个 呢啲 app。 係呀我成日影相影到自己个样好暗㗎。 哦，好啊！ 或者咧，唔係啊，我真係可以癲到手殘到咧，我影一張相啦，跟住之後咧，我可以突然間可以隔一半啦，即係可能個身咧好光喎，跟住塊面咧好似我整咗，即係好似 P 咗圖咁啊 ，P 到勁黑咯，我唔知點做到㗎， 應該係光線嘅問題。 係啦，或者我影相咧好笑㗎，即係譬如有啲位咧，即係譬如我唔知點解影到咧，我好似隻手咬咗拎啊，好似俾人隻 P 圖 P 到隻手咬拎，但其實我冇 P 過圖㗎，我成日 啲咁样嘅嘢，但系你要记住，你要记住，大家听呢啲 app 好简单啦，即系话好开心啊！原来我块面黑我都 P 得到，如果你个位真系太黑咧，你 系 救唔到嘅，即系如果你影嘅时候本身真系黑到已经过咗火咧，你系褪唔翻色嘅。咁但系咧嗱，另一个咧，头先阿莫就讲，哇，我影啲相咧冇执噶，但咬晒手咁，你有冇试过见过咧？网上有啲咧就系讲话哇，啲好出名IG 好靓嗰啲人啦，佢哋咧有啲走光相啊，唔係嗰啲即係話嗰啲影到底底嗰啲走光咁樣，唔係污衊嘅。 P 到歪曬嗰啲 ，P 到歪曬嘅走光相，即係明明有一個少女咧，企喺一個玻璃大玻璃嗰度影，哇，影到好瘦啊，好有型啊，好靚咁樣啦。你再 zoom 大啊，你會見到佢後面背脊嗰棟大廈歪咗。 係啊係啊， 嗰啲欄杆嗰啲咧。 系啊，我啱啱最近咧都睇过话有一个名模话佢好身材好好嘅，跟住但系俾人发现咧，定唔知歌手嚟外国嘅，跟住俾人发现佢着住个白色嘅泳衣啦，条腿又好长咁样啦，跟住睇到个泳嗰、那个泳池下面咧，成个凹咗落去，佢应该佢唔小心地唔记得咗呢一件事啊，成个 U 型系咁样。 戳咗落去啊！ 哎呀， 所以真 係俾好多網民就喺度笑咯。 係，所以真係㗎。如果大家係中意 P 相嘅話咧，唔好企咁多咧去嗰啲欄杆啊，或者係隔離有直線物體嘅地方。 嗱，如果你真係要 P 相，有一個位置你不能企，樓梯千祈唔好企。 哦，係， 樓梯你真係 P 唔到，係，因為樓梯你歪緊啊 ，P 就歪， 係你一 P 就歪。 或者咁樣，我有個新嘅方法， 係咩？ 你影兩張相。一張咧就淨係自己個樣 cut 出嚟黐喺嗰張，黐喺即係你 P 完之後啦，黐喺嗰張淨係樓梯嘅相。 哇，好有心計啊！兩次要做咁多嘢為嗰張相。 因為我試過咧，即係有一個係product 嘅，即係一個合作嚟嘅。咁咧個product蒙咗，咁但係我個人就清一張咧就係個人清咧，跟住個調翻轉。咁我就將個 product 咧黐出嚟，跟住就黐落去。 你黐到好 at 噶啦！ 哇，你要校翻光啲光嗰啲位啊，即系要夾翻個光位咧，係難度嘅，但冇話唔得嘅。 係，同埋好多時咧，發覺咧，即係大家拍一段好嘅片出嚟啦嚇，我哋翻片嗰度啦，即係頭先所講啦，曝光或者對焦好重要啦，或者個題材都好重要啦。其實咧，好多時咧，好多人都會忽略咗就係佢個聲音。因为好多时咧，一段片你俾人个感觉专唔专业咧，其实个声音系好紧要。 嗱，我就因为咧，即系做咗咁耐电台咧，我对声音系比较有啲要求咧。我拍片咁耐咧，我都尽力系买翻啲好啲嘅麦嘅。 系啊， 如果唔系你拍片出嚟咧，你真系会觉得嗰啲声系烂嘅。 系啦，冇错啦，即系嗱，睇的神所讲好啲嘅麦咧，其实呢方面我哋可以点样去选择咧？嗱，麦佢大概系分开一种叫电容式，再另一种叫动圈式咁样啦。动圈式就我哋平时唱 K 嗰啲嚟嘅，佢个敏感度就冇咁高嘅。其实我哋平时拍片可以买翻一啲外置嘅电容式嘅麦咧，佢个敏感度相对会高一啲，收你把声会清楚啲，同埋我哋要睇清楚佢个指向性喺边一度啦。佢个指向性咧，记住系指向前边咧，咁样先至会将个人个声音咧系会比较收得清楚啲嘅。不过嗱，呢方面可能有少少复杂啦，其实大家咧可以去揀翻一啲咧系啱人喺摆个手机或者相机上面拍 fog 嘅麦啦，去选用啦，系啦。好，今个礼拜咧，咁啊带咗样嘢翻嚟俾大家睇嘅，就系咧讲到。震呢一 part 啦，防震呢一 part。 震 好多时我哋咧会即系拍 fog 啦，会攞住个自拍神器咁样啦，就一路行一路拍，咁其实好容易会震嘅。咁咧我就买咗一个咧，今个礼拜就买一个带一个穩定器啊，嗰啲穩定拍片嘅 stabilizer 咧，去俾大家玩下咁樣 嘅。嗯，即係雲台啦。 係啦，即係所以其實拍片咧，雲台咧都可以係大家考慮嘅其中一樣嘢嚟嘅咁樣嘅。轉頭咧會拍段片就係有用雲台去拍一段片，同埋冇用雲台拍一段片，俾我去我哋個社交平台俾大家睇下。 好啊，咁啊自己上去望下佢呢條片嘅效果係點啦。Told them your dreams and they all started laughing.I guess you're out of your mind till it actually happens. I'm the small town, 1 in 7 million. Why can't it be me? They told me I was out there, tried to knock me down. Took those sticks and stones, showed them I could build a house. They tell me that I'm crazy, but I'll never let them change me. So they cover me in daisies.Daisies, daisies, they said I'm going nowhere, trying to get me out. Took those sticks and stones, showed them I could build a house. They tell me that I'm crazy, but I'll never let them change me. So they cover me in daisies, daisies, daisies. When did we all stop believing in magic? Why did we put all our hopes in a box in the sticks and stones, showed them I could build a house. They tell me that I'm crazy, but I'll never let them change me. So they cover me in daisies, daisies, daisies. They said I'm going. 我也落啊。喺度咧有少少嘢想同各位听众讲下嘅，就系由上年嘅4月6日到今日啦，呢60个周末里面咧，我觉得好荣幸咧加入咗《寻常是认真做》呢个节目，因为咧喺呢个节目里边咧，我遇到好多人生咧前所未有嘅新尝试，同埋咧亦都因为呢个节目嘅机会咧识咗一啲新嘅朋友嘅。好啦，小弟阿乐咧有个消息想喺度宣布嘅，就系过埋今集之后咧，小弟就会离开《寻常是认真做》呢个节目啦。这个呢纯粹是我自己的个人决定，所以呢就想在这里借这个机会啦，衷心地向香港电台第二台和各位听众朋友讲声多谢。 最后祝福大家身体健康，笑口常开啊！亦都祝福的神师培磨砺，你哋继续工作愉快，事事顺利。再见啦，各位。 简历咧都有呢一首 Katy Perry 嘅 Daisies。希望啦，我落打后嘅工作啦，以后嘅发展啦，都会继续自己嘅梦想，继续好好追梦。多谢你呢一年嘅分享。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东华三院辖下环宇殡仪馆发生遗体误领事件，调乱两名分别安排土葬和火葬的遗体，土葬遗体被送往火化。事发在今个星期三，殡仪馆回复传媒查询的时候表示，职员发现之后随即通知食环署和通报警方备案，并通知受影响家属。基于私隐和家属意愿，现阶段不便透露详情。东华三院非常重视今次事故，对于家属在面对丧亲之痛之外，承受不必要的担忧和困扰，感到非常痛心，向他们和两位先人表示万分歉意。殡仪馆正是和相关家属保持密切接触和商讨适切安排，并会提供一切协助。馆方重申必定严肃处理事件，已经即时停止涉事员工的殓房工作，并深入检视流程，查明事故原因和进行改善，避免同类事故再次发生。基本法委员会委员、港大法律学者陈云毅说，肯定港区国安法不会将内地的国家安全法标准直接引用在香港，而是会为香港度身订造，估计中央将会参考普通法的原则和做法，而本港03年已作大量研究，可以参考当时就基本法23条立法，就颠覆或分裂国家的定义和罚则。另外可以参考澳门对基本法23条立法的情况。他相信中央会接受涉及刑事的港区国安法不具追诉力，希望条文写得清晰明确，符合法治原则，又相信特区政府日后会详细解释何谓合法和违法。特首林郑月娥昨日表示，港区国安法属于中央的立法工作，恐怕不会在香港公开咨询。陈宏毅说，基本法委员会目前未获咨询，不排除中央日后会委托负责起草的人员到香港或者深圳收集意见。警方在社交网站表示，留意到有人在网上号召市民明天在港岛区进行未经批准的集结，至明日会在相关的地点部署足够警力，迅速果断执法，包括进行拘捕。警方表示，有关的行为有机会违反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罪，亦会增加病毒在社区传播的风险，以及有可能违反限聚令。警方呼吁市民不要参与任何未经批准集结和受禁的群组聚集，重申绝不容忍任何违法行为。伊斯兰国家的家庭今日起开始庆祝完成斋戒月的活动，外界忧虑民众增加接触会令新型肺炎疫情进一步蔓延。在伊朗总统努哈尼宣布分阶段逐步放宽抗疫限制措施，商店、宗教和文化场所在星期六重开，博物馆和历史遗址将会星期日重新开放，而全国将于下星期六复工。沙特阿拉伯政府在开斋节的开始之前宣布实施全面宵禁，清真寺将不会开放。当局呼吁民众尽量留在室内祈祷，遵守公共卫生安全指引。天气方面，预测大致是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5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一和星期二间中有骤雨和雷暴，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漫画、动画、游戏、电竞，唔单止充满住友情、热血、胜利，更加系你同我成长最重要嘅因素。接住落嚟，子龙同你一齐继续探索慢动作。今个星期啦，嚟到啦 Art Center 邀请到啦李志达啦，同我哋一齐分享一下。早前咧有一个活动啊，就去到啦法国罗浮宫。啱啱呢个星期啦，就喺我哋 Art Center 呢一度啦，就举行咗一个签名会啦，同埋一个展览嘅。咁啊，围绕住呢一本作品就系《禅宫事变》。咁啊，呢个时候李志达你好， 系你好，你好，你好。 系啦，咁啊，成个过程点解法国罗浮宫会邀请你 start up 呢一个 project 嘅咧？ 我唔知道会唔会系一个巧合啊，定系缘分嘅问题啦。咁我當年就2016年喺安古蘭漫畫節咧，就有個展覽嘅。咁呢個羅浮宮嘅漫畫 project 嗰個人，即係佢哋每年都會去啊嘛。咁就見到，就覺得係咪有啲可能，即係問下我畫唔畫咧咁樣。咁我當年都仲未知道係有呢個系列漫畫嘅。咁我當然就佢問完就算啦咁樣咯，即係因為我都唔係好知道究竟係真定假噶嘛，當聽咗就算咁樣。 即係2016年就聽咗接收咗，期待下一個 step next step 出現啦。 咁跟住都隔咗大半年零半年左右啦，即係對方咧再正式透過 Art Center 再問我咯，咁我就先再認真咁諗。 咁真係收到個聯絡，收到個 email， 知道有個咁合作，當時嘅心情係點嘅咧？因為你之前都唔係好知道究竟係一個咩 project 嚟嘅。 咁啊，查下先啦，查咩嚟嘅？咁啊，我原來有好多本噶啦，已經即係好多有日本人啊，哇！台灣嗰度都有個集體嗰、那個都出過一本啦，咁樣。咁我就諗下係咪真係要試下玩咧，咁咯。 咁你嗰阵时有冇睇过其他罗浮宫计划已经出版嘅漫画做参考啊？ 有立过下咯，即系尤其是台湾嗰本啦，我睇咗嘅，咁都好似咩都得咁嘅， 即系点画都得嘅，任你画嘅，只要围绕住罗浮宫就得啦。 咁我咪画咯，因为咩都得嘛。 系 试下啦。其实最令我想做嘅系佢能够将漫画呢样嘢当做藝術咁樣去處理啫，即係當然仲未入到去嗰個殿堂位置啦，即係邊皮咁樣，但係都好似係有一樣嘢咯。 起碼開咗個門口先。 係啦，即係咁大嘅博物館係會做呢樣嘢係幾難得嘅咁咯。 同埋真係咧一個國際級嘅知名嘅博物館去 start up 呢個 program， 我都覺得係值得做啦。咁但系你开手处理嘅时候，你用咗几耐时间去参观啊，去了解，去准备咧？ 参观咗先至准备，所以系嗰个旅程系不断影相，即系个馆入边， 真系一个好称职嘅游客啦， 称称地啦。 咁你嗰阵时有冇睇过有冇边啲嘅真迹啊、作画啊，你好深印象？想加落去你嘅作品里边，或者调翻又加唔到落去。 当时我就其实仲未有咁有策略性嘅，尽量影咗啲相先至再算。我系同埋嗰个有少少考虑嗰、那个、那个主角系点样、那个路程系点样行咯，反而系。 咁、即系你要掌握咗。 当然系唔记得噶啦，最屘。咁我又要睇下地图啊，可能要睇下啲 YouTube 睇啲咩片，可能有啊，咁揾下。因为实在太大同太多啊， 都成个城咁样噶里边。 你嗰時好像是去過天台啦，甚至乎傳聞一些地下通道啊、監獄都好像接觸過。 都有望下啦，其實冇乜特別的， 系 啊，都系啲地牢啊，同埋有啲管啊。其实你唔觉系地图嘅地牢嚟嘅。 哦。 啊，因为好似系一个机房咁咯。 O K。 好似系机房咁咯，有啲入边有啲路系几阔噶，即系俾车入噶嘛。 嗯嗯嗯。即系好似啲后台种地咁样样啦。 有少少系有啲系咁嘅。其实我冇乜要求佢俾咩我睇嘅。即是他有問我究竟我是不是有些特別的要求想他們帶我呢，那我又沒什麼特別，那所以是他們打算帶我去看什麼我就看什麼， 就直頭走到哪見到哪見到什麼就畫什麼了。 是的，就是看看用不用到啊，是什麼都看了先再想。 那你其實一路看這麼多真跡啦，有沒有哪一兩幅你真的去到看到感受好深嘅咧， 咁好多都会的，因为你好少睇真迹噶嘛，咁、个真迹一定系好夸张啦，唔论佢个 size 或者系嗰个入边究竟堆咗几多嘢啦，都系好夸张噶嘛。但我又讲唔出系边张，因为太多啦。我记得有一张系好似系耶稣揸住个灯咁样嘅，好暗嘅嗰幅嘢。暗到咧，好似睇唔到嘢咁嘅。 系， 咁嗰张几靓，同埋嗰啲咩啦，你即系大锥头嗰啲啦，好夸张噶嘛。全部啲表情都唔同嘅，跟住又好精细啊咁样。究竟画几耐咧？我真系好惊咯，见到。 好惊反而。以漫画嚟讲，其实你都画得好精细咯。你见到都觉得好夸张啊？ 夸张，夸张嘅真系。 会唔会有一下令你动心想试下咧？ 唔敢，真系唔敢。 点解啊？ 乜你会即刻觉得自己好似唔系好识画嘢嘅？ 相形见绌啦。 嗯，都会有呢个感觉噶。咁所以咧，都几惊咯，真系惊，唔系讲笑，真嘅。 会唔会咁样影响咗你啲乜嘢？系要画得更加厉害啊，或者要更加专注啊，定还是其他方面嘅影响啊？ 我仲未。理得清喎，這個影響，但始終有啲唔同咧，就係、是、我最有興趣嘅係唔係一幅畫咁嗰樣嘢咯，而係好多幅畫拼埋一齊嗰樣嘢係我係覺得係最好玩嘅，即係好多幅畫跟住拼埋之後咧，成為一嚿嘢，一個故事嚟嘅，即係多啲。层次的我喜欢那样东西。蒙娜丽莎她是谁，她是否也曾为爱争论错与对，为什么你总留给我失恋的泪水，却把你的感情付给别人去摧毁啊。蒙娜丽莎她是谁，她是否也曾为爱寻觅好机会，她的的千山万水才发现爱你的人不会让他的蒙娜丽莎流眼泪。去到现场见到蒙娜丽莎的真迹有什么感觉啊？ 但幅画很细幅而已，所以 很快细完 都快的，还有那么多人看不 会逼了是不是 都是的，因为你见到那些人咪仲得意啦，那些人在那里猛系影相啊。 哇哇，那些是不 是那些啦，成堆堆住晒咁样。 看完罗浮宫之后创作过程是怎样推进的呢？ 感觉上差不多啦，应该够啦咁样。其实呢一开始我其实有个想法嘅已经。不过咧，点样将呢啲嘢摆入去，咁啊先至到时再算，再揾边啲系摆入去咯。 咁而家可唔可以简单讲解下你初头写作嘅概念同画出嚟个成品争得远唔远嘅咧？ 修改咗啲咩地方？ 修改係嗰個講故事嘅結構啫嘛，即係嗰個好似剪接咁啦，將佢褪前褪後啊嗰啲嘢，係個邊一場戲擺咗前面，或者係搬咗後面，或者有啲好似唔好需要嘅，咁咪抌咗佢。 就抽起 跟住再加翻第啲咁咯，即系补拍啊咁啫嘛。 又系喎、哦，咁你嗰阵时开头画嘅时候咧，同法国嘅编辑嗰合作模式又系点嘅咧？ 正式沟通咪有翻译咯，咁佢哋可以讲法文咯。咁但系好多时候佢哋都会讲英文嘅，用啲我。應付到的我又不知道怎樣覆回去的英文溝通。 那法國的編輯的工作模式或者工作態度是怎樣？是很有安排的，什麼都要寫得很清楚，還是、啊、不是的，很率性的。 其實 很長時間他都不知道畫什麼，我想他們都挺心急的，到某一個時間都很想看看究竟我畫什麼出來的嘛。即係好耐之後，終於有得睇啦咁咯，即係好想睇下究竟可以進展係點樣啊，同埋講咩噶，佢都有問我嘅。 咁你嗰陣時候睇完啦，到你真係交稿啦，俾對方個時期相差幾耐啊？ 你當一年左右咯，一年左右。 但係個過程你哋冇乜溝通。就你畫好曬先俾佢，定還是都唔係嘅？ 未，唔係畫曬俾佢，畫到一半過外咁，就俾佢睇啦。咁佢會想多啲羅浮宮出現啊，咁嗰啲咯。跟住咪再畫俾佢啦。佢其實好多嘅，可能我原先嗰個版本咧，嗰次序唔係咁樣咯，即係唔係咁快出現羅浮宮嘅。场景嘅， 咁你一路画啦，我哋都见到啦，有啲人物角色啦，都几得意，譬如一啲嘅培植人啦、复制人啦，甚至乎一啲即系戴住面具嘅即系激动嘅场面啦，呢啲灵感点样嚟？点样投放落去咧？ 都唔系好特别啫，你睇好多电影都有啦，嗰啲唔系个古仔系讲呢啲嘢啊嘛，咪画呢啲嘢咯， 所以就加实落去， 系咯。 咁我問多少少啦，因為啦作品裏面呢都有投擲原子彈嘅情節啦，其實個時空同現實有冇關係嘅呢？如果係嘅話，屬於邊一個年代呀？ 嗰個時空係唔正常嘅時空嚟嘅，所以係奇怪嘅，同埋啲人樣會變㗎嘛，咁咪係唔正常嘅時空嗰個，成個古仔個發生係唔係現實環境嚟㗎嘛，是超現實的。其實這個故事呢，本身我是有另一個故事的，但那個故事呢就個結構有少少似的，但就講的東西就不同的，那我就用了那個結構跟著就溝這些人進去，那所以就我原先那個是文藝少少的，那這個呢就變成是那個世界嗰樣嘢多啲，即係講呢個世界，你係想要邊個世界嗰樣嘢多啲。 之后啦，编辑有冇啲咩修改或者意见咧？ 睇咗咪同我倾嗰个调动咯，嗰、那个时间嚟做呢样嘢咯，即系话即系点样可以好啲啊？ 咁整个过程你画 作画，由零开始到完晒所有稿啦，用咗几耐啊？ 完晒两年多啲啊， 两年多啲。哇！咁大家留意呢本《禅宫事变》，因为就真系结集咗两年嘅作画啦，再加埋长达八日嘅落佛宫嘅旅程啦，然之后再加埋佢之前好耐之前嘅一个构思咗大部分嘅故事结集而成嘅一个创作嘅漫画作品啦。咁嚟到接近尾声啦，而家出紧街嘅时间啦，其实正正啦就系你嘅展览啦、你嘅签名会啦发生嘅时候啦。都想问下啦，你抽咗即系少量嘅珍色出嚟同大家展览噶嘛？拣咗边啲，同埋点解拣呢啲咧？ 我拣咗啲我想俾人睇或者系人哋想睇嗰啲咯。开头第一张啦，同埋有啲。啲密集少少嘅嘢，咪攞埋出嚟睇，俾人睇下咯。 头四格系啦，有个男人喺海边，慢慢即系冲咗埋岸嘅嗰张，然之后密集嗰一张， 突然间眼前全部嘢涌晒眼前嗰张，嗱，唔知有冇记错噶？应该有呢张。 呢一张咧，其实里边咧有好多唔同嘅人物啦、角色啦、世界嘅元素啦、种族嘅。文化啦、宗教啦，都喺晒里边嘅。呢两张就系其中两张。而家啦，就喺 Art Center 啦，就系由星期五六日呢三日啦做紧展示嘅作画嚟嘅。嗱，见到啦，作品里边有一张啦，都好吸引嘅，就系故事尾声嘅时候，科学家化灰嗰个画面啊。有冇拎佢出嚟做展览咧？ 唔记得。呢个系法国编辑希望我画嘅呢一版，我谂佢觉得。咁样会完整啲咯。 咁大家啦，呢几日啦就可以去到 Art Center， 咁可以留意啦《禅宫事变》呢一个嘅迷你展览啦。咁今日啦都多谢李志达啦，同我哋分享咗成个 project 嘅经历啦。而家有一个小小总结啦，到展览都出现埋啦，真系算系完成整个任务噶啦。 好细啫个展览，我想展多啲噶。 你想展示多啲画，定系日数多啲？ 画多啲，如果画多啲又好啲咯。 咁我谂疫情影响啫，希望将来可以再搞第二轮咯。仲有冇其他地方边度想摆展览啊？ 你讲香港， 譬如法国， 咁搞到梗系搞啦，但系就唔知啦。 随缘啦，要。 嗯。 今个星期再一次多谢你， 多谢多谢。 气，这种灰洒着，此时我的感想，无法说文字难形容，一点灵犀到一处激发，激光与赤道之间多远，我以柔声丈量红尘，感想与标准答案多近，灵魂演算相对论，低谷时渴望，高峰期空荡，所有无法定义寂寞的开场，一定都和艺术有关。什么是信仰？也许没答案，涂一笔悲伤，对照一抹迷惘，一定都和艺术有关。千里马在尼罗河畔，每个人 有关，什么是？